三、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、回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他的发音越来越好了。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。他的技术水平越来越高了。北京的天气越来越暖和了。二，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我们的友谊很深。虽然年纪很大，但是身体很好。虽然路比较远，但是交通比较方便。虽然学习的时间很短，但是提高得很快。三，我们把通讯地址都留在本子上了。我们把字都写在黑板上了。我们把自行车都放在礼堂右边了。我们把地图都挂在墙上了。我们把通知都贴在黑板左边了。 扩展。一，他除了英语以外，别的语言都不会。二，这次篮球赛非常精彩，你没去看，真可惜。